花香大米中粮集团。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佚名的文学评论，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听故事。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约翰王》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讲故事、听故事是我们的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好的故事使人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并且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故事的鼻祖是神话，数千年来一直有各种变形和发展。在生活日益丰富、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故事的地位丝毫没有被动摇。人类为什么一直喜欢听故事呢？今天我们要欣赏的这篇文学评论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欣赏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文中要提到的雷蒙·钱德勒和他的长篇小说《漫长的告别》。雷蒙·钱德勒1888年生于美国，1959年去世，享年71岁。他是著名的推理小说家，对现代推理小说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的写作风格和思想，在过去60年间为相当多的同行所采用。钱德勒小说的主角菲利普·马罗成了传统冷硬派私家侦探的同义词。钱德勒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以侦探小说步入经典文学殿堂、写入经典文学史册的侦探小说大王。他被 T.S. 艾略特、村上春树、加缪、钱钟书、尤金·奥尼尔、奥登等经典作家所推崇，被西方文坛称为犯罪小说的桂冠诗人，以硬汉派风格提高了侦探小说的文学品质。村上春树曾说过，他毕生的目标是写出托尔斯泰和钱德勒合二为一的小说。漫长的告别是雷蒙·钱德勒最重要的一本小说，他是钱德勒风格的集大成者。漫长的告别的故事是这样的，优雅有礼的酒鬼特里·伦诺克斯和贫穷高贵的私家侦探马洛相遇，两个人之间发展了一种真挚而悲伤的友谊。伦诺克斯酒醉后被马洛送回，他稍后寄来一张5000美元的巨钞作为感谢和告别。然而一连串谋杀却使这个告别绵绵不绝。漫长的告别发表于1953年，荣获艾伦坡最佳小说奖，入选美国推理协会史上百部最佳推理小说。村上春树曾经反复阅读并极为推崇，但是很多热爱侦探小说的读者读到后却发现，作者的用意似乎并不在于揭开故事的谜底，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下面就进入文学我欣赏，一起欣赏佚名的文学评论，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听故事。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最具创建性的一对概念，便是冷热媒介的区分。在麦克卢汉看来，不需要加热直接透彻的媒介方式就称为热媒介，而需要受受众反复咀嚼、自我完善、寻找立场的媒介方式被称为冷媒介。相应的，当我们面对故事这样大的概念时，如果也做出冷热的划分，会发现千百年来大众迷恋、广泛流行的故事正是故事热的部分，而同时冷故事的讲述随着现代艺术的发展与现代性中对传统权威的挑战一起崛起，在热故事狂欢之下悄然发展，叩问着故事背后的更多可能。 回到林奕涵，当故事在现实新闻板块的火热中时，道德判断是迅速的，谴责同情滚滚而来，大家都在故事中读出惋惜，表达愤慨。现实故事喧嚣简单，而房思琪小说中的世界却精致复杂，翻涌着不安。林奕涵在小说中用极度精美的诗化的修辞，徐徐铺开的绝望残忍，用隐喻和日记记录着暴力事件，让故事之痛的体验伴随着剧烈的审美快感，一层层向读者袭来。媒体时代追逐热故事，将现实的林奕涵推入众人视线。热点制造完毕后，大众是否能够再捡起房思琪们所代表的冷故事部分，看到其中抑郁的挣扎和近乎疯狂的矛盾，却是未知。如果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为一个故事看待，它带了极为热的部分，也含着极为冷的内核，其中关于美感与道德的种种矛盾与不定立场，是冷故事文本中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故事的变冷，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故事正在以更为困难、矛盾甚至暧昧的方式讲述，而大众常常无心判断，匆匆拒绝。在现代小说讲故事的领域，主导者已经从说书人变成了小说家，从口头走向文字，从文字走向各类艺术形式。到今天，各类现代艺术将他们的故事讲得越来越具冷感，越来越多需要读者参与的部分出现，越来越多叙事之外独特的气氛意识涌了进来。大众对此的态度，大概还可以用雷蒙德·钱德勒最经典的小说《漫长的告别》来做说明。许多文学家对这本硬汉侦探小说大为赞赏，而读者却在渴求一个精彩破案过程的热烈预期中遇冷，并对此颇为困惑。没有酣畅淋漓的破案过程，更多的是战后时代中朦胧哀愁的追忆，这也许是文学的某种品味，但不是想听故事的人期待的收获。即使被冠以侦探故事之名，也依然难以达到真正的流行。故事冷热之间的不同境遇，也许正象征着在大众文化产业的消费时代无底线的迎合与现代性艺术企图发挥的先锋性之间面临的重重矛盾。故事从经验传播向道德讨论的过渡，是故事从热走向冷发展分叉的开始。经验时代权威存在，秩序安稳，而当秩序被打开，个人成为意义的赋予者时，故事的现代性蜕变也悄然发生。通俗故事当然一直存在，但现代艺术浪潮的兴起无疑撑起了一小片更深广也更孤单的天空。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认为，上帝死后的欧洲，现代人文精神上贡献最大的人并非笛卡尔，而是塞万提斯。他笔下的堂吉诃德以一种荒诞的姿态开启了现代小说的序幕。他写道，人所拥有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极大的力量。所以现代小说所代表的现代性叙事话语，便是一种对原有权威和秩序的打破。这种叙事也许杂乱破碎，阅读充满陷阱和裂缝，但正是从形式到内容对传统故事的诘问。跳出讲故事和听故事的舒适区，跳出上帝或其他权威掌握秩序的世界，人成为需要自己思考行动的主体。这样的过程，无论对于现实生活还是故事世界，都是辛苦的一步，而辛苦背后同样有珍贵的自由。昆德拉的小说在大众看来未必是好读有趣的热故事，但他所秉持冷故事的现代小说创作原则，则是在传统故事的绝对权威之下解放出多元道德立场的可能。作为自由主义作家，他没有给出绝对权威所叙述的故事，更没有将读者的舒适作为首要因素纳入考虑。他认为现代小说的可贵恰恰在于他拒绝了绝对权威所规定的永恒真相、道德和安全秩序，也拒绝了轻松娱乐、一味迎合的写作。冷故事和众多现代艺术一样，在艺术探索的浪潮过后，伴随消费时代媚俗的混淆，泥沙俱下，与大众的关系越发微妙，而大众对热故事的吸收热爱变得越发像是习惯快餐、五谷不分的孩童。娱乐泛滥，文化资本的驱动，将好一个故事发展成一门火热的显学。这门显学之中，冷故事曾经撑起的意义空间被消解，如何满足快感、吸引眼球、发挥故事的变现能力，成为第一原则。 概括一下说明就可以发现，对故事最为热衷的还不是文学或编剧，而是营销、传播、广告等商业领域。他们看到了故事所蕴藏的情感力量，并千方百计磨练这一技巧，以便这种力量能为己所用，换来品牌影响力和经济利益。在麦克卢汉冷热媒介观点提出后，后学与辩论随之兴起。冷热之间绝非静止对立，故事本身的意义也不有高下之分。独立思考的现代艺术探索潮流有其可贵，大众趣味同样也具有与时代相连的价值。一方面，现代性的注入更新了故事的面貌，让故事不再是规训或消遣，有了通向更深远意义的可能。另一方面，现代科技与传媒的发展让热故事有了更广泛的兴盛与传播，大众文化前所未有的出现蓬勃。冷热故事之间并非只有云泥之隔的可能。2017年《挚爱梵高》等一系列艺术电影的上映是当代文化产业尝试弥补两者间隔的例子之一，大众对梵高的接受也恰好显示了热故事与冷艺术之间并无真正的区隔。电影是当代大众最受欢迎的说故事媒介之一，而印象派作品的欣赏仅仅是通过静止的画面，太少人能读出画中人笔触下的世事曲折。余光中曾在《破画欲出的淋漓元气》中写梵高，说他给世人留下两样东西，一样是画，一样是信。在画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艺术本身，充满隐喻，绝对自我；而在信中，我们了解到了艺术家一生的故事。故事中有许多平常人构成了他的生活，也有唯一的天才不被理解的孤独。他的画与他的信似乎也成为了一组冷热对照，这两者是可以互文解读，形成圆满。电影故事和画中世界，一热一冷，共同完成关于梵高一生的故事。听故事是轻松的，听故事也是复杂的，热故事所带来的亲近、连接和有序感是通向诗性艺术绝佳的桥梁，而冷故事所代表的复杂自由，描绘出的众生喧哗下的世界的面貌，同样是故事爱好者应该抵达的标的。对于故事的欣赏和领悟，创作与传播不仅仅在于时代氛围的外在营造，冷热故事之间的空间更需要每一个个体靠自律与沉思将其填满。 好了，一鸣的文学评论，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听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从理性分析的角度让我们了解了故事在现代社会的产生、形态和作用，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故事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热故事和冷故事之间的区别很明显，但是拥有自律与沉思能力的个体就不够多了，所以讲好一个故事其实很难。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约翰王》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欣赏了这个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约翰王生于1167年，死于1216年，是英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国王之一。他曾试图在理查一世被囚禁于德国期间夺取英国王位，但后来理查宽恕了他，并指定他为继承人，从而剥夺了约翰的长兄杰弗利的儿子亚瑟的继承权。约翰杀害了亚瑟，法王菲利普二世以优势兵力向约翰进攻，并于1204至1205年征服英国。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天真善良的小亚瑟却对阴谋全然不知，他见到赫伯特时真诚地说，您看来不太高兴，是身体不舒服吗？凭着我的基督徒身份启示，要是我出了监狱做一个牧羊人，我一定会一天到晚的快快乐乐的。我想除了我以外谁也不应该不快乐，我疑心叔父会加害于我，他怕我，我也怕他。我是基弗雷的儿子，这难道是我的过失吗？不，不是的，我但愿上天使我成为您的儿子，要是您愿意疼我的话。赫伯特，赫伯特连忙避开小亚瑟纯真的目光，内心矛盾重重，良知唤醒他已死去的怜悯，亡命又促使他赶快下手。